第十九集，洛萨的担忧。 我该走了。 走？ 正如你所说，还有一只恶魔逍遥法外，吹响猎手的号角吧。我必须在这个狡诈的家伙恢复体力，造成更多杀戮之前找到他。 我们从哪开始啊？ 我们不会从任何地方开始，我一个人去。你很有天赋，但你的能力还不足以对付恶魔。这场战斗是属于我的，年轻的新人。 魔导师，我敢说我一定的。 我还需要你留在这里做我的耳目。我敢确定，刚才那十分钟里，老洛萨的耳朵肯定紧紧贴在门上，脸上都要留下他耳朵形状的印子了。他知道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事实，以防他从你嘴里套出太多话来。这么说吧，守护者也需要人保护，现在你就是那个人。 卡德加看着麦迪文，麦迪文冲他挤了挤眼睛，然后大步走上前，突然一把拉开了门。洛萨倒是没有跌进房间里，但是他就站在门的另一边，也许是在偷听，也可能只是在站岗放哨。 麦德，国王陛下。 国王陛下一定完全能够理解。比起见一国之君来，我更愿意面对一只横行作恶的恶魔。是有轻重缓急吗？在此期间，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学徒？ 哎，他总是这样，你知道的。我想你也饿了吧，至少有那么一点儿。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填填肚子吧。烤鸡怎么样？ 哦，很好。我是说我喜欢烤鸡。 卖酒呢？ 可以的。 来吧，我们到这里来吃。在这儿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 大人，虽然魔导师请您照看我，但我知道您一定还有其他工作要忙。 没错，但是大多数事情都已经在你跟麦迪文谈话的时候处理好了。莱恩国王陛下和大部分朝臣一起待在他的房间里，有重兵把守，以免那个恶魔潜入城堡。另外，我派了探员渗透到城市各处，命令他们随时上报任何可疑迹象，同时注意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恶魔被惊扰。我已经放出了所有的眼线，现在除了等待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再说了，我的副官都知道，我要是没能按时吃午饭，肯定会到这个阳台上来补一顿。 卡德加认真思考了一下洛萨的话，然后想到洛萨与麦迪文其实非常相似，不仅做事情会提前盘算好接下来的步骤，而且还喜欢把自己的布置讲给别人听。卡德加挑了几片胸脯肉，洛萨则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只鸡腿。他们各自进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烤鸡非常美味，是用迷迭香、培根和羊奶油拌的馅料填进鸡肚子里烤制而成的，虽然有点凉凉的，但还是入口即化。而啤酒花酿的麦酒口感辛辣而醇厚。暴风城在他们脚下舒展开来，城堡本身就建在一块高出地面许多的岩石之上，尽显皇家威严，而尖塔的高度更是让暴风城的居民们看起来仿佛是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穿梭的小玩偶。城里正在举办集市，到处都是盖着颜色鲜艳油布的摊位，小贩们高声吆喝着叫卖自己的货品，当然从卡德加的高度听起来非常小声。卡德加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想不起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座城市真的太美了， 直到洛萨低沉的声音响起，他才回过神。 那么他怎么样？ 他身体很好，你也看到了，大人。 我是看到了，我还知道麦德特别擅长糊弄别人。我想问的是，他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很严格，他要求很高，很睿智，而且经常出人意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给一阵龙卷风当了学徒。 龙卷风？没错。我猜，有时候还像雷暴吧。 他有他自己的情绪，换谁都一样。 旅馆马夫心情不好的时候，顶多踢踢狗。一个法师心情要是不好，一个镇子可就都没了。无意冒犯。 谈不上冒犯，大人。您问他怎么样，上面说到的那些都是答案。 他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 他对您评价很高。 他都说什么了？ 只是说您在他生病的时候把他照顾得很好。 这倒不假。 还说您的观察力十分敏锐。 很高兴他能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到过守护者吗？ 我们谈过。 而学徒是不应该谈论导师的事物的，是吗？得了，你可是从达拉然来的，在那个法师的聚集地里，每平方米隐藏的秘密比这块大陆任何一个地方都多。再说一次，无意冒犯。 我注意到，比起洛丹伦，这里的法师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竞争欲。 你的老师派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列一张大单子，让你去大魔导师那里刺探情报？ 紫罗兰城堡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在麦迪文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一直非常配合。 哼，那说明他们肯定没要对东西。我知道这里的法师包括哈格勒和修格林，愿圣灵保佑他们安息。总是缠着他问这问那，如果没能得偿所愿，就跑来跟国王陛下或者我抱怨，就好像我们能管得住他似的。 我想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住他。 据我了解，就连他母亲也不行。 我想我还年轻，不了解这些，但我读过一些关于他母亲的资料，他似乎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法师。 而他继承了这份力量。麦迪文的母亲正是和这个宫廷里的一位法师生下了他，让他从小浸淫在魔法中，还把自身的全部力量灌注到了他身上。没错，我都知道，从他陷入昏迷那时候我就想明白了，他那么年轻，肩头的负担却那么重，直到现在我都很担心。 您觉得他太过强大了？ 不，正好相反，孩子。我是担心他不够强大。王国里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你一个月前见过的那些叫兽人的东西，他们繁殖起来就跟雨后春笋一样。几乎灭绝的巨魔最近活动也多了起来。而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麦迪文正在追捕一只恶魔。一个糟糕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而我希望，不，我祈祷他能应付得来。当他陷入昏迷的时候，我们过了20多年没有守护者的日子，我可不想再来20年了，尤其是在这种非常时期。 所以当您问他怎么样的时候，您的意思是 他真的还好吗？我不想让他在这种时候衰弱下去。兽人、巨魔、恶魔，还有，现在我可以假定你是知道守护者的事情的吧？ 您可以这么假定。 还有议会。什么也不必说，年轻人，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